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像是一个你

你缺少了安全感，你让我多么难堪，却还是一样把我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，像风在一样，想你就你心上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是一样把我伤，像风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像风一样，你缺少了安全感，难堪，却还是一样把我伤。

我背 出众生孤寂，不放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你。是你，失去你，失。生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又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没在深海里。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，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，听起来还颇为安详与舒展。你的十七岁在记忆中是什么模样呢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歌曲戴佩妮现在的样子。

难忘的九月，一只蝴蝶在飞舞，翩然起舞，你左右落在我手上，和风中的雨丝，庐山东林的梵音飘渺在耳边，回旋向天际，多么难舍的九月，我能日夜守护你，记忆深处的旅行，短暂的相聚， 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